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招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小街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方向，北五环奥林西桥到肖家河桥的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你们节目都是这么打招呼的吗 ？Hello， 一开篇的第一嗓子，只要是女生的话，就知道今天一定会有惊喜给各位了。 为什么？因为女生先开嗓的话，今天一定是女生带男生来，是吗？ 对，所以呢，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就是从早上一直奋战到晚上的郭鹏。 郭鹏，各位晚上好，差点说各位早安，各位晚上好啊，我是郭鹏。说实话，来娱乐最王牌已经不是特别紧张了，因为已经来过好几次了。 不是，今天不是你紧张，今天是我紧张。 今天换你紧张是吧？ 对，因为你知道我面前有3、4、5、6台机器啊，然后手边有 N 条推子，我都要就是。屏住呼吸，慢慢的，然后有条理的把它一个一个推上来。所以今天呢，节目当中如果我要出现这种胡言乱语的张哥， 大家就不要怪他，因为他现在是主控董哈。 对，所以呢，今天就是我们那个就先 goodbye work 吧。 好，先 goodbye work， 这是你们节目的惯用流程是不是？ 对。 好，那应该我来说 goodbye work， 每次都是你来说吗？ 对， 我今天做副手，我来说好不好？ 好，今天周五了，所以呢，希望大家用一种好的情绪来放松所有的心情。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再见工作。 哎，你可以哦，就是平常听我们的节目听的比较多，是不是？ 对啊，就是我是娱乐最王牌的超级粉丝、忠实粉啊！ 不要，老白 什么叫不要？我今天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老白的那100块钱赶快送出去，你知道吗？ 啊，所以今天当家的不在了， 哎， 今天可以胡乱花钱了。 是。 抓紧时间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今天胡言乱语的两个主持人坐在这里了哈，来听第一首歌曲 Holiday。 It's time for Holiday， 这个声音呢是来自麦当娜，非常经典的一个声音了。 麦当娜， 对，也希望能开启周五大家的这个愉快的模式。刚才郭鹏说了一个就是小失误， 但是我并不愉快，因为迄今为止我的名字好像还没有出现，只是你刚才说小失误的之前出现了一次。 对，所以呢我们要隆重介绍一下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呢，就是早安音乐秀的主持人郭鹏，欢迎。 各位好，我是郭鹏。 好官方啊。大家好，我是艾科。不对，嗯，听众比较喜欢听我那种状态，就大家好，我是艾科。所以说到了周末的时候，大家就应该要造作一下精彩，是不是？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2018娱乐最王牌，陪大家一起造作精彩。所以今天呢，就是由我来啊，掌握这个主动权。 对， 第一次有种 第一次打主控的感觉，怎么样？ 有种当家做主人的感觉。 是， 就是不能告诉白洁哈。 今天我们俩过来是小鬼当家吗？ 来，先远走高飞一下哈。 你打开一扇窗，我看见窗外的希望。你说了听不懂的话，才发现 声音当中，让我们就是跟随他的飘摇的声音远走高飞一下。 你刚才说到的远走高飞，我以为是金志文的版本。 当然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的王牌福利等待各位。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来了，这一周的王牌福利呢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福利要送给大家，昨天就有两个，今天呢就是昨天和大家说的要发的门票。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就要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盛大举行了。 这一次的典礼呢是歌手云集，比如说像潘玮柏、李荣浩、周笔畅、狮子合唱团以及尚雯婕、迪玛希、苏醒、何洁、牛奶咖啡和陈梓童，哇，我念了一大趴的名字，都将确定登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将会送出4张门票兑换券，请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啊！ 哎，你知道我们的互动方式吗？ 不知道。 给你一次机会，白洁 FM。 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对不对啊？ 丁狗答对了。所以呢，今天我们的抢票方式也非常简单，就是大家可以说在郭鹏刚才说到的那一大串大咖当中，你选择一位你最喜欢的，发送他的名字来。我们今天会选取两位，一人2张门票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吧。这首歌曲是和陆先生有关。 陆先生， 对，为什么要放他的这首歌呢？因为等一下说到他的演出消息。来自陆先生给大家的歌。 你会发现莫名其妙的这首歌就能跟着合唱。啦啦啦啦啦啦， 我以为你会合唱歌词部分啊，原来是啦啦啦这部分。 就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陆先生乐队的《给大家的歌》。之前我们也采访过陆先生乐队，他们就是说这首歌曲是写给众多喜欢他们的粉丝的。当然呢，这次也有一次他们的演出啊，是陆先生的《春风千里》的全国巡演北京站呢，本周天在北展剧场要上演了。2017年，陆先生一路巡演，行程超过了25000公里，把《春风千里》的全国巡演带到了19个城市。 在这个周末呢，他们终于会回到北京，同时呢，作为巡演的收官站，北京站的演出将会有最新创作的歌曲，将会在现场首次公开。 也嘿，可以公开，怎么说？可以让各大粉丝啊去官网上关注一下这条信息。 对，王牌推荐， 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环节。 这个环节我最喜欢，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推荐都是特别好玩或者好听的一些歌。 对，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周五的晚上你不知道该去哪儿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听一下这个 FM 97.4，每天晚上5点到4点为大家带来的娱乐最王牌。 到七点，我也到四点，我们时光在倒流嘛。 然后。就是我们在这个板块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一些文娱资讯 啊。 首先来看好看的电影的《公牛历险记》，今天开始正式上映了。那这部电影呢，讲的是西班牙一只温柔善良的公牛，却被送到了他乡做斗牛。为了返乡回家呢，他展开了一场冒险之旅。 就是很多电影其实都需要一个引子，然后它需要有一个情节冲突来设置嘛，对不对？ 对。 如果它是一只普通的奶牛或者是小公牛，就没有什么意思。但它一定是一只斗牛 啊， 就很好玩一点点哈。 所以我们再来看好听的，百老汇音乐剧《Fame》《名扬四海》的中文版，今天开始呢，在中国人民大学儒论讲堂上演啦。这部音乐剧呢，讲述的是什么呢？ 是一群年轻人追逐艺术梦的过程。比如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嘻哈、说唱和街舞 啊， 还有比如说像洞洞裤之类的，受年轻人喜欢的潮流因素啊，最早都是这部影片才被推向世界的。 对，所以呢，我们要伴随这个有关于嘻哈、有关于 rap 的一条资讯，我们来听一首。很怎么说？ 这算是 rap 的资讯吗？ 不是，就有关于听歌的资讯呢。 OK， 来啊，听一首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性感的拖鞋 G Sleeper。 Yes, my girlfriend, how you been? 爱去了几回，失去后有太多的感慨，能否再给我机会？别气馁，但别让我危险，闻你身上气味。从现在有好多的快乐，我们的伤心记忆。Oh, 天空是什么的颜色，瞧你的羞涩的脸色都红了，整个心都被装满了，想到这些我们忍不住笑了，开心的笑着，我不在乎那些天晓得，那些心思你都知道了，你一个眼神我就猜到了。 Give me your love， 为你而翘课，不希望你会孤单，靠在一起会比较热。 Oh， 我知道的，我们会在一起变老的。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 哎呦，刚才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J Sleeper 性感的拖鞋的一首《不得不爱》啊。 哎，作为一个音乐 DJ， 我有两个问题要问。第一个就是， 我特别可怜的说，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歌手 Jesse Lever 是谁。另外就我觉得作为一首嘻哈歌曲呢，它的节奏好像还挺慢的，而且挺抒情的，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比较流行的那种风格，抒情嘻哈 啊， 就不是那种很聒噪的风格了。 对，如果第一季的中国有嘻哈能够有这种感觉的风格上演的话，会不会对最终的排名结果有所影响哈？ 说不准呢。所以说现在坐在车厢当中的各位朋友，如果喜欢这首歌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告诉我们，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 杰 地灵的灵，哎不是杰啊， 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白灵 FM 好奇怪， 再来一遍，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哎，And I'm taking all the advice I'm given, trying to find out how a kid like me comes from in. Cause I guess I'm just scared, I'm the only one here growing old. 这首歌曲呢来自 Matt Worth， 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收录到自己的歌单当中。 嗯，感觉很摇摆哈。 对，有一件事情是在这个周末要等候各位的。 嗯， 话剧《祝卷》本周六呢和本周天在天桥艺术中心要正式上演了。 对， 那这部话剧呢其实是根据鲁迅的同名小说而改编的， 而且呢这部话剧呢是在极简的舞台当中采用视频投影等手段创造出了极具震撼力的舞台效果。 哎呦， 另外呢娱乐最王牌的文艺小分队开年大冒险这周日呢就将带您去探访一下京城的文艺地标天桥艺术中心了啊。 对，大家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下这部话剧的其中的魅力哈。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就差你了，听到了吗？ 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统统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每周末到傍晚 DJ 泽花陪我一起，老哥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歌群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五点交给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主角，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

神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每一首歌曲啊，对于可能不同的人来说呢，都是一段不同的节点记忆。 嗯， 比如说我昨天放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有个朋友说，哎，这是我高中时代听的一首歌， 忽然拉回到了高中时候的他那种感觉。但是昨天不应该是所有人都在听周杰伦的那首歌吗？ 啊， 就是一天之内评论数超过了15000条， 等你下课对吗？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出来各种各样的段子，等你吃饭，等你回家，等你洗碗， 好 是吧？ 那我们先来打个招呼，然后再继续等你好吗？ 好。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嗓子有点不好，有点劈了哈。大家好，我是郭鹏。 Hello， 我是艾科。所以就每次听众在听到我这个嗨，我是艾科，那个尾音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在车厢当中要飞起来了。 啊，为什么？就是听着很上瘾的感觉啊。 不是，没有没有，就是有种那个很 怎么说 洋溢 啊。自己夸自己的词怎么用的都是这么好呢？ 是吧？灵动，开玩笑哈。 好吧， 来，我们关注一个事儿，盖最近要退出歌手了，为什么呢？ 嗯， 然后有朋友就说这个盖退出歌手，可能之前的一些网上的视频也就再也找不到了，是吗？ 你刚才用的原话是盖要退出歌手，然后就然后了吗？这就是一句话新闻是吧？ 没有，然后李泉要补位了。 哎，歌手第二季呢，就是歌手的这一季应该是第6季哈。嗯、然后第一轮比赛当中，其实大家就是议论还挺多的，包括当时 Jessie J 啊，包括盖啊等等等等，大家议论的都是中国风以及这个。Jessie J 的唱功怎么那么好，对不 对？ 对， 着着实实我没有看。 你没有看啊？ 我真没看 啊。当然呢，我觉得他第一期的那个《沧海一声笑》，就他本人的水平来说，我觉得就还挺一般的、 啊。 但是现在再看呢， 嗯， 就是由于变成了他最终的一次演出了嘛。 啊、 所以今天早晨我在我们的早晨的节目当中，我是播放过一次的。 对，嗯、我们之前在娱乐最王牌的节目当中也放过盖的这首《沧海一声笑》，也体会到了他那个天地。 人和天地人和、啊、 对， 但是还是走了啊。 但是今天晚上呢，歌手节目即将展开第二轮的比拼了。那在第一期当中，以一首《沧海一声笑》冲上了微博热搜的歌手盖，确认了退出本期的比赛消息。 但是呢，盖的团队就说了，盖将继续致力于做出好的音乐，成为一个真正的歌手的道路都是坎坷的。盖自己说，留下好音乐是最要紧的事情，所以呢，他还计划在比赛当中要翻唱周华健大哥的经典作品《难念的经》。 嗯，其实这首作品呢，可能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 小柠檬放心给， 又是回到了很多很多年以前的那种时光，你知道吗？ 对。 所以呢，既然盖在这次演出当中不能再出现了， 嗯， 那我们就随着他这首准备要唱的《难念的经》，来念一下他的经。 刚才这声出的太逊吗？让我以为金马上就要来了哈！ 你知道，就是其实今天我坐在这里是万分的紧张的、就刚才在盯着这 CD 机，怎么还不出歌呢？ 对， 大家可以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来听到的是周华健《难念的经》。 笑你傲慢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喜污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免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追赞俗世，我不改千年的人为，找不到色相代替。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春风吻雨妆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白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狂，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狂，贪欢一晌便当那里已情长埋葬。春风吻雨妆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未获千手不凡狂，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狂，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里已情长埋葬。花那美丽 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乱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道着迷。啊，他舍不得追赞俗世，啊，他躲不开痴恋的恩惠，啊，他找不到色相蒂蒂，啊，他参一生参得当这条难题，登风吻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请雪冰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两偏到那里已情长埋葬，登风吻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冰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两偏到那里已情长埋葬，登风吻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冰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吹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两偏到那里已情长埋葬，登风吻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冰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两偏到那里已情长埋葬， 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啊，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王牌关注， 哎，我们又回来了。 嗯，王牌关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郭鹏。 Hello， 我是艾科。哎，我觉得今天是你调整外号。 啊，没有没有，我趁你这个正在操作机器的时候 啊， 然后我就偷偷的先说了一声哈，溜一下。 就是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单线思维的人， 嗯， 如果要是多 线单细胞生物， 对啊。你这是在骂我吗？ 那没，并没有。 就是如果要是把我的那个思维要分成两路的话，可能就很难进行。 嗯，真的吗？ 对。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兵分两路。 算了，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刚才不是说到那个盖要退赛的这个消息吗？ 哎， 而且还听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周华健大哥的《难念的经》。 而且周华健大哥这首《难念的经》呢，比第一次那个版本呢要稍微好念一点啊。 啊， 第一次那个特别难念，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我们小时候听那个版本。 啊， 刚才这首是重新一次的翻唱的版本啊。 就是说重新演绎 翻录翻录版本 啊。那昨天呢，其实补位歌手李泉也已经到达长沙了，而且参与了第三场的比赛录制，但是由于航班的延误，在晚上的7点左右才抵达长沙，仅仅用了一个小时去彩排。 你要知道，李泉是我一直的偶像，我特别喜欢他。 是因为我知道啊，我们之前 你知道是吧？ 我知道我们去 K 歌的时候， 对大家想不到这个像我这种吃货的身材的我，然后经常爱唱的一首歌曲叫《走钢索的人》， 有点悬。 然后很多人都说我应该是走钢板的人，或者是举杠铃的人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反正我觉得在我的心目当中，李泉是非常有能力的。这一次呢，也能够看得出来，你看他才彩排了一个小时就补位了，对不对啊？ 嗯，所以呢，在此次竞演当中呢，李泉没有和歌手的团队、优秀的乐队合作，而是选择了自弹自唱的方式，唱了一首自己的经典作品。 嗯，这个我要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 啊， 李泉是钢琴系第一名的学生， 对呀， 所以他自己弹钢琴那就不在话下嘛。 对，那你预测一下，他这次应该唱什么歌呢？ 他这次应该唱 《走钢索》， 应该不会唱这首歌。 但我很期待呀， 这首歌曲就是现场不是很炸，我估计他会唱一首这个前面比较稳，

就是 one two three four 出来的时候，不得不就是 one two 跟着 hi， 你得跟着 hi 啊。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 hi， 就感觉好像、就是、 少了一点什么， 是 吧？是， 就像我们耳畔响起的这个声音一样，来自南中北站的 Happy Song， 希望能够在周五的时候帮大家调剂一下你的情绪。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是不是很期待稍后的白给一百块呢？但是呢，今天我们要卖个小关子了。 I wanna sing a happy song to you. I wanna sing a happy song for you. Oh, 唱一首快乐的歌给你，忘掉那些悲伤的回忆。是抛开所有烦恼，快乐是你脸上的欢笑，快乐是我的梦在闪耀，让快乐在你我身边环绕。 I wanna sing a happy song to you. I wanna sing a happy song for you. 唱一首快乐的歌给你，忘掉那些悲伤的回忆。会呈现，不要有，不要走，不要跑，不要生气，因为那些无聊的争辩。当你敞开心扉的那瞬间，幸运才就会来到你跟前。不要怕，不要悲，不要慌，不要哭泣，放下所有的成见。快乐是自由自在舞蹈，快乐是我活着的目标，快乐是什么都可以不要，无所谓，没什么大不了。I wanna sing a happy song to you. I wanna sing a happy song for you.唱一首快乐的歌给你，忘掉那些悲伤的回忆。 就来自南中北站的 Happy Song， 好 Happy 的感觉啊！ 对啊，今天我们白给一百块呢，要卖个小关子，什么关子呢？ 到底什么关子？ 就是，其实我们俩坐在这里还挺意外的， 挺开心的，反正 因为你、我还有马思萌在中午时段出现的那位 DJ。我们三个是同一时段进的北京音乐广播， 我们是同一时期进入的北京音乐广播，然后分别承包了北京音乐广播早中晚三档节目。但是我们三个人的声音从没有在一个区间当中同时出现过哈。 对，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把这个机会想要让给思萌，他也今天在上节目之前说，哎，你们的白给白块从来没有参与过、 他特别想把这个老白的一百块拿走。 所以今天当家的不在，我要胡花钱了吗？当然我们要、就是、 手脚还得紧一点，不能那么松啊。 秉承着这个公正公平公开的这个原则呢，他是完完全全不知道题的。 对， 所以稍后的这个特别的人就是马思萌。 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有你我的情真，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共一个人必须要忍耐。 温暖的声音，经典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2018年每天零点，王平主持《光阴的故事》。 也许你离我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一档全新的音乐温情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让声音更温暖。 想要介绍新的搭档给你，他

下半个时段呢，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就比如说现在行驶在路上，应该天渐渐朦胧了下来。 嗯， 虽然我现在看不到外面的天空了。 对，你怎么知道外面朦胧啊？我估计外面已经全黑了吧？ 是吧？ 对啊，六点钟了哎。 所以呢，现在可以拍摄一下，就是你周围的街景，发送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然后我们呢就会选出两位，给大家发送四张门票啦。 是的。 那稍后的白给一百块当中，我们刚说了，就是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来宾，他会是谁呢？他就是我们中午这档节目的当家花旦， 你的故事我的歌的主持人马思萌 啊。对，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 I didn't think that it would come to this. I don't rap, so don't go making deep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I wasn't wishing that I would go back to you.So tell me, boy, are you there to enjoy? Making me feel like a fool. We were all good, then you stopped and I stood. And I lost you forever. We used to talk every night, whoa. We used to talk every night. So now my mind is full of thoughts of me and you. What could have been a life that's good, but wasn't meant for the two of us.See you by my side. So let me just say that I like you. But we don't talk anymore. No,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No, we don't talk anymore. But tell me, boy, if by chance I annoy, 'cause I'm head over heels for youyou. It breaks my heart that we are far apart, but it couldn't matter less to you. We used to talk every night, whoa. We used to talk every night. I love you.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不是很好听？ 很好听，有点 Bossa Nova 的感觉哈。 是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这首歌，叫做 We used to talk every night， 就是说，如果说你在每天晚上的时候睡觉之前，有没有想要对话的那个人？ 反正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很明显就是晚上比较适合来播放的啊，就是晚上呢有点窃窃私语，有点甜甜的情话要对其他人来讲的感觉。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白给一百块。 OK， 每周一至周五17点娱乐最王牌，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我都会每天送出100元现金红包，甚至累积更多。 王牌福利之白给一百块， 一百、 两百、 三百、 四百、 五百、六百， 我敢送， 你敢不敢来 ？Oh my God！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100, it's for free and let's go. 好。啊，第一次这个玩白给一百块，就是不是说第一次玩白给一百块，而是说、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要放白给一百块的这个片花，有点特别不习惯。 为什么？因为你每次都是负责推杆那个人， 是。 但是今天这个活交给我了，是吧？ 对，来，我们有请出思萌。 思萌，你好。 Hello，Hello，Hello， 哎哥，好， 我要输了。对，我们三个人的声音同时出现在一个时空当中的感觉，第一次哈、啊。 就我怎么觉得这个背景音乐有点像过年的感觉？ 是过年的感觉。这个今天感觉非常高兴啊，就是我们要合力呢把老白的这个一百块给他拿走，是不是啊？ 对，如果说你要是、哎，你之前参加过我们的节目没？是听过没有参加过？ 参加过一次， 啊、哦，还参加过一次， 还参加过一次呢。 但第一局我就败了 啊，第一局就败了啊。 那我们现在的游戏规则已经升级了，你知道吗？ 对，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呢，我来跟你说一下哈，就是我们每次给你出一道题之后呢，你知道答案的话呢，你一定要反的说过来，比如说、哎、他本来是中国人。你就不能说是， 来 我来解释，不是，是不是？ 就是我们现在的游戏呢，已经升级到2.0的版本了，就是正问反答的方式。比如说，现在坐在我旁边的是郭鹏吗？你要回答不是，懂了？ 哦 ，OK 吗？ 这到我这里，你们才刚刚改的规则对吗？ 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已经从一 并不完全针对你啊，你想多了 啊。准备好了吗？ 好吧，来准备开始。 好，那你先问问题吧。 好，来第一个问题，莫扎特是英国的作曲家吗？ 是， 回答正确。 不是，你好厉害啊！你是真知道还是假知道？ 当然是疯的了。 来，请您提第二题，要快速一点啊！武当山是一座佛教名山吗？ 可以再一遍吗？我听不太清。 武当山是一座佛教名山吗？ 不是。 好了，我觉得你上次是第一题答错了是吧？这一次反正也。反正还是比上次有进步， 不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真的没有找到那个，可惜不是你，那我就唱给你吧。可惜不是你， 好遗憾。 但是还是要隆重介绍一下，现在在我们线上的这位呢，就是中午的那档节目的主持人，他叫做思萌。他主持那档节目叫做《你的故事我的歌》。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娱乐最王牌》。 发不完的邮件，请你别问我现在几点。这个房间里烟雾弥漫，我们在这里面24小时在线，吃着手里的方便面。也许你现在也和我一样，生存不是游戏，比游戏更刺激。我都快要忘记，还在那边遥远的记忆，不停刷新着自己的手机，搜索各大新闻广告，还有屏幕上面偶尔映出的自己。还有那些变态的电视剧，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要去不同的地方，没人见证你，随着地下铁的河流，顺着人民币的方向，没人停得住，我们顺着人们走的方向，没人停得住，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要去不同的地方，没人记住你，随着地下铁的河流，顺着人们走的方向，没人停得住，我们 大鲨鱼漂流去世界最中心。所以说今天晚上要开始撒欢了， 有种要飘的感觉啊。 去嗨点最中心的地方，就比如说啊，人潮比较拥挤的，大家年轻人比较聚集的地方， 建外大街北京电台是这个地方吗？你肯定要想说是三里屯后海这些地方啊、 之类的。大家呢，今天晚上如果有什么特别的安排的话，也可以在第一线和我们互动一下哈，告诉我们，让我们眼馋眼馋。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 的 杰， 终于赶上胖了一次哈、 再给你一次机会来，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嘞。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 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王牌关注， 哎呦，王牌关注了，刚才说到国宝这个事儿了是吧， 又到王牌关注了，我特别高兴哈。 刚才说到国宝这个事儿了，所以呢我们就要说一下跟国宝有关的事儿。今年的央视推出的综艺节目叫做国家宝藏，可以说是带动了一股国宝热， 绝对的哈。 而最近呢又有一部央视出品的纪录片叫做如果国宝会说话，抢走了国宝抢走了之前那一部 国家宝藏的这个风头。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国家宝藏呢它就是有一点，就是它其实是有一种现场感或者历史感的东西嘛，对吧？它把各地的这个最好的文物然后拿到一个台子上去展示，同时呢会模拟团圆当年古人的那个场景，然后去比如说扮相，扮上古人的扮相，然后说一下这件文物的历史以及来源等等，有点这个寓教于乐的意思。但是呢如果国宝会说话这个片子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是短。第一就是每集只有5分钟的时间，而且每次是介绍一个国宝级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甲壶骨笛啊，人头壶啊，包括红山玉龙等等，从新石器时代一直讲到宋元明清，这跨度真是够长的哈。 确实不知道。 对，而且呢一共有100集，而且还要分4季播出，还是季播的一个单元的节目哈。 对，另外呢这个纪录片还特别的萌，你比如说纪录片的宣传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充电5分钟穿越8000年， 我要这个充电器啊。 再比如说有一个文物叫做陶鹰鼎， 陶鹰鼎 就它长得像是，我看了图片，是属于那种矮胖矮胖的，就是纪录片的文案是这么说的，它有属于自己的肌肉萌 啊， 笑得像个6000岁的孩子。 哇，这个6000多岁的孩子拿着一个充电5分钟跨越8000年的充电宝，挺不错的啊。另外呢除了卖萌之外，它的解说词也还挺有意境的， 对， 有很多金句。甲壶骨笛，刚才我听到这个词儿，我本身就有一种起鸡皮疙瘩的感觉，一定会非常有历史。他说穿行在骨笛孔洞之间的是9000年前人类的呼吸，文明的先声，那时风动，此时心动。这个文案真的是非常到位啊。 对，所以说百闻不如一见。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就先来听一段，这一集是介绍河南的甲壶骨笛，来感受一下。 丁小葵一直珍藏着一只仿制的骨笛，它的范本就是7800到9000年前的史前聚落遗址河南甲壶遗址出土的骨笛。 这是现代的声音，这是1000年前的声音，这是骨笛，有9000年的历史，是最远古的声音。 这就是甲壶骨笛的声音啊，穿越了这么多年然后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所以说这款 那时风动，我现在心动了。 所以说这款脑洞奇大的纪录片目前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9.4分。如果说大家这周末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抓紧时间看一下。 对，有空的话呢去看一下这一个如果国宝会说话。我觉得这两年呢我们确实是文物热包括国宝热，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国宝。同时呢你看我们在北京嘛，有空的话你可以去故宫博物院啊等等地方，你再去好好的端详一下先人留下来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对，那天我见到一个朋友，他的爸爸就是文物修缮师。 哇， 对， 他在故宫修文物吗？ 对，就是那个纪录片当中的 原 人。是，然后呢我就想说在下一周的王牌新发现当中想去采访一下他。 好的， 不知道这家老人家给不给我这个面子。 给自己加了一点码，但是我觉得挺不错的啊。 好的，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泉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为什么我们俩就是这么错落不至？来，再来 一遍好不好？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

正在为你播出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嗯，马上的这个声音呢，我觉得应该要提前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半点的时间了，就是要走心了，你知道？ 就是你刚才那个切换，就切的我刚才感觉刚刚上了潮头， 就哽咽了一下。 没有，就忽然被一个浪给拍下来的感觉。 山崎瑞秋的声音。I could show you how to love.If you'd only let me, I could show you how to cry. In your darkest hour, I would lead you through the fire. But you won't let me. You won't let me.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I just wanna give it one more try. And I'd do anything. Yes, I'd do anything. If you'd only let me. With your hand in mine, I would show you how.Nothing heavy, nothing serious. Just forget about all that. You've been stepping back. I wanna be your friend. Tear down the walls that surround you and build you back up again. But you won't let me. You won't let me. I don't wanna say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走心六点半的时间了。 嗯， 在此之前呢，要再特意强调一下，在这周天呢，我们会有文艺小分队的第一次小分队的活动，在现场呢，大家可以在现场去问老白问题，他来答，这是一个反转的机会啊。 老白那天估计有点忙不过来吧，哈。 所以呢，如果还不知道如何去参加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百吉 FM。 娱乐最王牌文艺小分队开年大冒险，带你探访京城文艺地标，老白和艾哥带你猜谜题看大戏，尊享话剧 VIP。 这次话你来问我来答，赢取现金红包哦。 马上报名就有机会加入文艺小分队，1月21号和队长老白一起欣赏先锋话剧。 Oh, yeah.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就差你了。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就差你了。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吉，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清河北收费站出京方向，京城高速四环到五环以及京城收费站出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音乐素描， 又到了走心的6:30的时间啦， 好走心啊。 对，朋友们现在行驶到哪里了呢？现在可不可以给我们报个方位呢？ 来描绘一下你的方位。哇，这个环节就这么做吗？ 嗯，其实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是想化身偷故事的人。 哦，好的， 拿别人的故事告诉大家。 你先给我打个样好不好？ 今天的故事呢，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胡夏的《替我照顾他》。什么都丢，他说他啊喜欢蓝色，喜欢喝奶茶，他跑步呢跑得很快，他认真的时候鞋子也特别好看，他每次放学回家都会走那条路，他很温暖。我已经2年没有见过他了，喜欢了他4年，最后他还是有女朋友了。那你要替我好好照顾他，我想你也一定会的，毕竟你那么爱他，对吧？ 这段故事说得太好了。 胡不归他又说了， 还记得上次和他一起出去的时候，在车里突然听他说，这是我最近最喜欢的一首歌。我一看，是这首《替我照顾他》。然而和我没有关系，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想着心里还有另外一个他。 来，听到这首来自胡夏的《替我照顾他》，从那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到这首歌，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我知道你的嘴角笑起来并不快乐，也知道你是一个负责任的烂好人，但心是肉做的，我又怎么舍得看你哭到都累了还倔强撑着。我知道维系一段感情是不容易的，也知道缘分早就注定了你的人生，这些年自负了终究会明白的，学会放开了手才是懂爱的人。就替我照顾他，你能给他我给不了他的翅膀，今后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俩，别牵挂别让泪落下。就替我爱着他，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只是受了一点伤，流点泪才会长大。我知道维系一段感情是知道缘分早就注定了你的人生，这些年自负了终究会明白的，学会放开了手才是懂爱的人。就替我照顾他，你能给他我给不了他的吃 牵挂，别让泪落下，就替我爱着他。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只是受了一点伤，流点泪才会长大。你的眼泪留给我收藏，那些心碎别白白浪费，人不都是边爱边学，就一个误会，就替我照顾他。你能给他我给不了他的翅膀，今后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俩。别牵挂，别让泪落下，就替我爱着他。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只是受了一点伤，流点泪才会长大。 一首来自胡夏的替我照顾他。 嗯， 这首歌曲呢会给我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什么感觉？ 我觉得有一块糖刚吃到嘴里就掉了的感觉。就是好可惜。 哎，我还在沉浸在别人的这个营造出的这种校园当中的那种恋情的氛围当中，你忽然跟我说这块糖掉了。 对，就很可惜，就是因为他其中的很多唱词就会唱那种很惋惜，然后又不想拱手相让的感觉，但是又不得不去成全自己很爱的人。 对，你看，你再看昨天同样是一首校园风的歌曲，周杰伦的那首歌曲当中呢，就有我为你做了蛋饼，但是却不知道你不吃早餐 啊。 这句话其实挺点题的哈。 被你说出来的时候感觉像 rap 啊。 对， 我是这种，我是天地人和的感觉吗？ 你知道，其实昨天这首歌曲刷爆了朋友圈， 对， 因为也是周董生日嘛， 嗯， 然后看到很多朋友在说这个那首歌的 MV。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 那我并不想搜索啊，因为周董的 MV 我觉得跟他的这个音乐水准差的还是蛮多的，我直话直说。 对，因为昨天那首歌曲是差的更多。 好吧， 像 Flash 动画一样。 好吧，生日的打歌你还想怎么样？差不多了， 很好啦。因为合作的人也是他一直以来的录音师，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周杰伦新出的这首歌曲，叫做等你下课。 等你下课，对 对，因为我经常会说等你放学。 他和杨瑞代一起唱的哈。 对， 好了，我们从胡夏说到了周杰伦，接下来呢，主播私房歌是我来要推荐的一首歌曲吗？ 对，玩过没？我们这个环节。 上次玩过，但上次呢，基本没有 Q 的这么细啊。 那我们先来听个片花。 主播私房歌。 哎，前奏一起就知道是什么歌曲了吧？ 该你介绍了。 好，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啊，80后的共同回忆，来自于孙燕姿的这一首歌曲，本来叫《爱情证书》。我今天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叫《爱情》，我以为是莫文蔚那首歌曲 啊， 所以其实是《爱情证书》，来听听看。 我当然有一点，你不在我身边，总是特别想念你的脸。测量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我们为爱还在睡，却沟通的语言学着谅解，却长不流泪。等到我们学会飞， 来自孙燕姿的这首《爱情证书》。 嗯，太好听了。 推荐理由是什么呢？ 推荐理由是勾起了我八零后的一代的这种中学时期的爱情回忆啊。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很多人会非常喜欢孙燕姿嘛，有的时候不光是人，包括一位歌手也是失去了很久之后，你才会知道，哎，当年的他是多么可贵。 对， 孙燕姿当年大火的时候，都觉得他怎么霸榜这么多年啊？然后呢，他有一年突然，在他这个比较巅峰的时期，突然就退出了当时的演艺圈的一些事物跟活动。然后当时呢，会觉得还好，但是很多年之后发现，那真的是他歌曲上面的高峰的一个不可再回来的一个时间了。 对， 所以对我们来说，我觉得能够看到当时的孙燕姿和当时你的青少年的时期结合的那么好。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体验吧。 嗯，所以把这首歌曲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就是坐在车里享受着黑夜的同时，来在这个孙燕姿的歌声当中感受一下飞越黑夜、突破明天黎明破晓的感觉，是吧？该我推荐了， 感觉有点像奥运会的感觉，啊，突破自己，突破极限哈。 该我推荐了，今天推荐这首歌曲呢，是我非常喜欢的啊，一个乐队 Savage Garden。 Savage Garden， 嗯 ，California。 I've been working up the courage to call you all year. Ooh, but there's nothing I can say, and there are no good words left anyway. Besides, people are cruel, and the world still moves without you. Ooh, and welcome to my Californian home.You can live when you want. There's a picture by my bed, and there's a light in your eyes. I don't know. Well, I don't know why you still feel alone. And we were dying from the get-go.Trying to fit myself in the spaces between. Ooh, and you were kind and sometimes cruel. You said all the world's love could satisfy you, and nothing could have hurt me as much as the truth. Ooh, darling.Got a regular summer tan. I know that I deserve more, but I still want you. And welcome to my Californian home. You don't have to call me, you can leave when you want. There's a picture by my bed, and there's a 这首歌呢是来自 Savage Garden California。 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有种心神向往的感觉，就想真的去看一下加州的阳光是否像歌中唱的那么阳光明媚。 我忽然发现每个歌者对加州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加州旅馆这种感觉然后我之前听到的这个现在比较电音派的那种 California Dream 啊，对 California Dream K-pop 当中的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好像有另外一种感觉，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 Savage Garden 表达的加州是这样子的。 是，你会发现他的很多歌曲当中啊有独特的标记，比如说他还有另外一首歌叫 Santa Monica、是在形容这个六十六号公路上的感觉，你也是很心神向往的。 Routine 66 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对，我们会在第二天呢发送前一天的歌单抛上来。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的主播私房歌时间。 主播私房歌， 哎呦，这首歌曲的前奏响起有意思啦，先来听一下哈、就听到前奏就知道这是谁了。 是谁？ 于文文， 最近的一首一个大热的歌者哈。 体面啊，这首歌曲我其实没有在节目当中推荐过作为主播私房歌，但是呢我有个朋友昨天给我分享了，他说这首歌词就在写他。 别堆起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 悲伤的一首歌啊。 嗯， 尤其在主播，对，尤其在主播私房歌的这个环节，又是在大周五的，是不是很影响大家的心情？ 对啊，大家准备现在出去玩呢，是不是啊？ 对，所以呢，我们要活跃一下大家的氛围，是吧？最后一首主播私房歌可能放不完全了， 对。 但是如果喜欢这个旋律的话，这是来自郭鹏的推荐，叫做、 是我为大家推荐的，来自 Carmen 的 I Want It All。平常可以去早安音乐秀来听一下，我这样打广告好吗？哈。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 I want you to prove that I'm right about you. Go ahead, admit it. Ooh, sing it. Oh, I got the feeling down deep inside. Got the feeling I can't deny. Got the feeling that makes me high. Only thing is, baby, I want it 歌很特别，尤其就是开着那个环绕立体声、 就很嗨嘛， 是 5.1声道的环绕立体声。 对，这首歌曲叫做 I Want It All， 是来自 Carmen 你们的节目是这么接歌的是吧？ 对，所以说如果有喜欢这首歌的话，我建议大家呢，如果此时此刻坐在车里，最好的是把音响稍微开得大一点点哈、 哎、 或者说呢，你可以戴着耳机来享受不同声道的感触。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周五快乐了，朋友们， 周末快乐， 下周一再见，拜拜。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老北京年货大集于1月20日至2月10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举办，购买年货到农展，欢欢喜喜过大年。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世界茶饮。 4006